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因为疫情延迟一年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昨天圆满落下了帷幕，这场体育盛会真的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很多奥运健儿的名字我们是如数家珍。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不只是被他们的那种体育精神所折服，而是通过赛事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那种自信，看到了他们的斗志还有坚持。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夏天最值得收藏的记忆了。所以欢迎各位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您的奥运记忆是什么？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局赛事，更有可能是一个祝贺彼此拥抱的瞬间。比如这届奥运会当中，我看了跳高总决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就是那个穿着蓝衣服然后金色头发的那意大利队，还有戴着红帽子穿着红色衣服的卡塔尔队，这两个人其实是一直分不出高下的。所以当天的这个比赛，评审官呢是让他们再跳三次，但是两个人又都平分了秋色，成绩还是一样，所以最后裁判只好说你们再来一次吧，最后一跳来决胜负。但是意大利的那位队员呢，因为腿部受了严重的伤，所以不得不弃权，所以这就等于卡塔尔的那位选手能够轻松夺金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卡塔尔的那位却问到评审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也退出最后的一跳，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可以同时获得金牌？评审官在商量之后回复他说，是的，你们两个人都可以同时获得金牌。听到这个决议，那个红衣红帽的卡塔尔队员立刻宣布说自己也退出最后一次尝试，真是一个君子决定。所以本来只能屈居第二的意大利队员也是忍不住自己的激动之情哈，飞奔的扑到了对方的身上，而且我记得看当天的那个转播，应该是熊抱了对手，特别兴奋，特别忘我的在狂叫着，在掩面痛哭着。所以感谢奥运，让我们看到了爱与义两个冠军同时诞生。这一刻没有输家，这一幕没有过节。所以暖场歌我们要把它送给每一个赤诚勇敢坚韧的你，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向东京奥运会致敬，向一些所有超越梦想的运动员们致敬，向所有为了梦想一直坚持到现在的你致敬。 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扬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 就是我坚信的灿烂生命的模样。这是飞翔的感觉，就像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只风飞舞，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温暖的感觉，就像战斗的感觉，在布满敌人的大地，带着头狂奔，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我不是一个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这是飞翔的感觉， 这是一首来自汪峰的老歌《勇敢的心》，很有冲击力，很有生命力的歌，对吧？虽然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不容易，可是在我看来，选择成为一名运动员真的是一件太需要勇气的事情了。你想啊，很多的运动员就是从小进行封闭式训练的。那位17岁的奥运冠军，14岁的小姑娘全红婵，7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她艰苦的练习了。很多运动员都是从省队一步一步的到国家队，而且每天的训练是长达10几个小时，不仅要和同辈人竞争，而且还要接受后来者的冲击和挑战，而他们的伤病更是家常便饭。我记得国手孔令辉曾经说过，说时间不会优待任何人，每一个运动员到一定时期都会走下坡路，但是如果前方是下坡路，那就往下走，那也是往前走。他们奋力拼搏，然后真诚勇敢地面对所有的结果。我想这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好做到的。所以运动员的勇敢不仅是体现在一些顽强和坚持上，而且体现在他们平和有力的心态上，你说呢？ 这一路翻越了喜与悲，是与非，一双眼看过许多变迁。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累，一瞬间怀疑身边一切。隐形翅膀带着我回想，掠过那绝望，找希望。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带着我抵挡曾受过的伤，每一个孤单的晚上，我们是彼此有新的翅膀，学着更坚强。 几个梦想。 擦去了泪光，我们还记得梦想。张韶涵《有形的翅膀》，大家一定还记得，她曾经凭借着《隐形的翅膀》一举成名。在这首歌隔了六年之后，她发了刚才这首《有形的翅膀》，不再隐形哦。来感谢一路支持他的那些歌迷和朋友，以及伴他度过一些低潮、跨过悬崖的音乐力量，而这些都是有形的翅膀，像有形的翅膀一样给予了他无限的勇气。那么其实对于奥运健儿来说也是一样的，无形的翅膀是梦想，有形的翅膀是坚强。我一直觉得奥运的美在于拥有那种翅膀向上飞的过程，对吧？向着阳光说，杨倩夺得射击十米步枪首金的那一刻，真的是为她骄傲。会飞的狮子说，运动员们流下的泪水，无论是喜极而泣的泪，还是伤心的泪，都是很触动我的心的，他们都是最棒的。叶琳说，巴黎八分钟用科技、艺术、时尚、现代征服了世界，勾起了我想要去走路去巴黎的冲动，想要去看一看这个浪漫之都。斯坦福的味道说，苏炳添成为了首位进入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亚洲人，真的是 YYDS。宝姐姐讲，本届奥运女排虽然没有夺冠，但是永远拼搏的精神依然让我们非常的敬佩。哥大爷说，对于有些项目是闪光的时刻，而对于有些项目则是重新开始书写的时刻。那么对于您来说，您的奥运记忆又是什么呢？告诉我们好吗？聊天世界。 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常说这是一首最近播放频率好高的歌曲，来自五月天《倔强》，是逆风的飞翔哈。你当时相信的那些事情，会在如今变成美丽的风景。每当我迟疑，从来不会忘记。我觉得这首歌的励志和情怀都有了，明明就是一首跟自己对话的歌嘛，对吧？很多时候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是你也知道，每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有不平凡的坚持，就像给我们树立了很多榜样的奥运健儿一样，他们那种很倔强的追梦精神，不只是一瞬间的烟火，而更会在我们心中埋下一颗温暖的火种。而这样的火种呢，在今后漫长的岁月当中，每当自己有一些低落的时候，就会突然跳出来照亮一下自己，让自己看一看脚下的路，看一看前方，看一看自己的同行者。这首歌你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了呢？ 该不该割下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 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阳光。 老赵说，这些奥运记忆深刻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小小的全红婵，第一枚金牌杨倩，女子重剑金牌得主，他们的强大会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激发出无穷的力量。 有蓝天，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 同样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走的温柔系风的蜗牛。你蜗牛的口吻来自述，给我们表达了一种不断向上的那种坚定的态度，我觉得其中还有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对吧？现代生活我们经常会这样感叹，被各种高速运转的事物裹挟着，我们好像一天不停地在往前前进，不停地在往前飞，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所以当你底气和勇气不足的时候，就来听听看刚才这首蜗牛歌，一步一步往上爬。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热血青春剧《全职高手》当中的一个插曲。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我们热爱的事情也跟奥运一样，而《全职高手》就是一个关于电竞、关于梦想、关于夺冠的故事。来听一听毛毛带来的这首《巅峰之上》。同为竞技比赛，其实更多的是相同。一如既往 如你，逆境中走向光荣，一如既往如我，归来从未变初衷，一如既往如你，就算离去也从容，一如既往如我，为故事写着最终，平庸不止于平庸，巅峰不甘于巅峰，约定下来日你我再相逢，如期归来必去是汹涌，沉默如回风雨中，站在星辰最顶峰，那时的我才懂，曾经的我一直在做自己的英雄，我曾见过传说，心中走向光荣，一如既往如我，归来从未变初衷，一如既往如你，就算离去也从容，一如既往如我，为故事写着最终，等我休息半刻钟，这雪落得有点重，我一直相信越过了泥泞，孤勇终会和奇迹相拥，一起斑驳灯影中，还有同伴在等候，我就知道我从未孤独过，一起再去将世界尽头，一起走向传说，巅峰不甘于巅峰，约定下来日你我再相逢，如期归来必去是汹涌，沉默如回风雨中，站在星辰最顶峰，那时的我才懂，曾经的我一直在做自己的英雄，我曾见过传说，见过传说。 同样都是竞技比赛，我刚才说了电子竞技跟体育竞技实际上有时候很多不同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相同的，比如说日复一日的训练，没有硝烟但是却依然很惊心动魄的那种，怎么讲，剑拔弩张的战场，对吧？还有选手们那种不甘于平庸的锐意进取的心气儿。也许你跟我一样不太懂网游，然后也不太懂电竞，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从刚才毛毛毛不易的这样一首《巅峰之上》，应该说这是一首充满了故事感满满的歌曲当中听出来了很多的故事，听出来一如既往像我们一样在看似波澜不惊当中到达一个我们希望的高度。是的，有一些朋友发现了我们的听听 FM 的页面是改版了，以往我们在首页是能够找到聊天室的图标，现在呢你在屏幕主页面的下方第二个广播当中你点一下，然后你就会看到正在互动的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大家参与今日份的话题，各位觉得奥运瞬间精彩的是哪一个？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你来了吗？你的故事我的歌，刘慧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रंग बदल बदल के क्यों चहक रहे हैं दिन दोपहरियां 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क्यों फुदक फुदक के धड़कनों की चल रही ये लहरियां 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रंग बदल बदल के क्यों चहक रहे हैं दिन दोपहरियां 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क्यों फुदक फुदक के धड़कनों की चल रही ये लहरियां मैं जानू ना क्यों जरा सा मौसम सर फिरा है या मेरा मूड मस्खरा है जो जायका मन भर गई है ख्वाहिशों की टहनियां 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क्यों फुदक फुदक के धड़कनों की चल रही ये लहरियां 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बोले तू बिगड़ रही है पर रही है। मैं सही गलत के पीछे छोड़ के चली कचहरियां, 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क्यों भुदक भुदक के धड़कनों की चल रही कि लहरियां। मैं जानू ना क्यों जरा सा मौसम सर फिरा है या मेरा मूड मस्खरा है जो जायका मनमानियों का है वो कैसा रस भरा है।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क्यों हजार गुल मोहर से भर गई है ख्वाहिशों की टहनियां। 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क्यों भुदक भुदक के धड़कनों की चल रही लहरियां। 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这是一首印度的歌曲，是电影《摔跤吧，爸爸》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是不是很多人看到过？讲述的就是一位冠军的摔跤爸爸，把两个女儿啊训练成了摔跤世界冠军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很杂糅哈、啊，很励志，也很温情，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体育方面的素材拍成了一部电影，然后告诉了我们大家整个印度女性生活的一角，也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背后的那些个不容易。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真的已经不再关注于奖牌本身，大家对于比赛的那种评价好像是更宽容更理性也更文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觉得现代奥林匹克创始人顾拜旦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特别棒，他说对于人生而言啊，最重要的绝非是凯旋，而是战斗。所以希望这种精神也能一直激励着我们。欢迎各位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也欢迎大家此刻登录 APP 来搜索听听 FM， 已经不是在首页来搜索聊天室了，而是大家可以在首页当中的最下方找到广播两个字，然后再点进去，我们的聊天室就已经立现眼前了。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汹涌的自由， 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一直会在你的左右。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 来自徐美静的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今天聊天室里很多朋友也提到了中国女排，尤其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没错，在这一次的东京赛场上也响起过这首歌。要是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中国女排在3-0击败了阿根廷，结束本次奥运征程之后。我还记得主教练郎平就是在这首歌里拥抱了每一位女排队员，真的是看哭了很多人，对吧？而在这之后，女排精神其实又是引发了很多的再一次讨论。我想说，女排精神不会也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被人们遗忘。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明明知道自己不会赢，也要拼尽全力。我喜欢他们那种眼神坚定，继续向前的感觉。人生不是一定会赢的，而是要努力去赢。谢谢北京五号线那么多有图有真相的奥运记忆。他说，分享有时候比独享更幸福，说坚守初心方得始终。他说，惺惺相惜比超越别人更好。还说什么了？我有漏过吗？啊，苏炳添说到了苏沈挑战自我，这都是他的奥运记忆。那么你呢？你的奥运记忆又是什么呢？你的奥运记忆当中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奥运比赛的瞬间呢？ In the dark when you feel lost, wanna be the best but at what cost? If you're gonna stay here, nothing's ever changing, no.World, gotta see it all. Gotta get up even when you fall. There's no point in waiting, no. Oh, they'll try to bring you down. But you've got the power now. I know you feel it. If you believe it, then you can. There's a reason that this life can be electric. Oh.A big step, but you're not alone. Cause we got each other. There's so much you discover. Headstrong, but your heart is stronger. Stay calm, walking through the fire. I know you're gonna make it out. 只是为了庆祝宝可梦25周年 Katy Perry 带来的全新单曲 Electric。 歌曲歌颂的是在朋友们的爱和支持下庆祝追梦的那一份喜悦。我有时候会觉得很神奇啊，说一个人的那种能量跟小宇宙到底有多强大，那些被我们称为奇迹的事情究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到来，是不是会真的像歌词里说到的那样，只要深信不疑就能做到。这次的奥运赛场，相信各位看到了很多信念的强大，很多人提到了苏炳添，很多人提到了巩立姣，还有很多让你难忘的奥运瞬间。 任谁那沸腾的魂魄，不让山水维持褪色，来拯救这天涯萧索。是谁恩怨情仇烟火，心上牵挂无暇抖落，只为世事杀出传说。唯狂是精卫，胸怀天下，虽然地震却会残杀，难道又为天当作残废歌，为天为看奈何，怕岁月过只是心等后世来评说。你是风沙的怒吼，你是断崖的坚守，你是剑锋过后仰望月夜眉间的寂寞，你是滴水的沉着，你是落花的优柔，你是万世沉松却为日落默默哀叹的血肉。 Hello August 说，看到比利时一位数学老师参加马拉松比赛，来之前还在辅导学生，最后获得28名，泪流满面激动的样子，真的被他感动到了。 不让山水维持褪色，来拯救这天涯萧索。是谁恩怨情仇烟火，心上牵挂无暇抖落，只为世事杀出传说。唯狂是精卫，胸怀天下，虽然地震却会残杀，难道又为天道错，叹悲歌为天为看奈何，怕岁月过只是心念，我等后世来评说。你是风沙的怒吼，你是断崖的坚守，你是剑锋过后仰望月夜眉间的寂寞，你是滴水的沉着，你是落花的优柔，你是万世沉松却为日落默默哀叹的血肉。 耳边的这首歌《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歌《英雄末》，来自郑中基，很气势磅礴，对吧？我觉得每届奥运会其实都是一场英雄会，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总会想起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觉得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真正没有办法打败的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在东京奥运会上，00后小将称霸赛场很好，初生牛犊争金夺银也很值得称赞，但是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跟我一样，真的没有办法忽略到每一位老将的坚持，没有办法不为之动容。比如代表卢森堡出战的58岁的倪夏莲，在乒乓球比赛当中早早的就出局了。四战奥运的日本体操全能王内村航平，在唯一参赛的项目当中无缘决赛。还有中国老将陈龙，汉式金牌。还有连续8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秋索维金娜，那个因为贫穷而在比赛之后就直接宣布退役的，应该是希腊举重运动员吧？对，叫亚什么来着？ 总之毋庸置疑哈，我觉得他们都不是输家，老将真的是有他们自己传奇的那种经历，而这样的传奇真的是很激荡人心的。今天有非常多的好朋友通过聊天室都表达了自己的奥运记忆，比如说依依说啊，向着阳光说零零后小将张佳琪真的是完美的一跳，非常棒。东一刻始终记得2008北京奥运会，那时候简直就是全民运动嘛，记得大中午的在烈日下和表姐一块儿打羽毛球，玩的真的是酣畅又淋漓。欢乐咖啡时光说，印象最深的还是冬奥会上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宣传片，太有魅力了，用自行车轨迹串起来的多维度艺术气质充分体现了巴黎的浪漫之都的氛围，太让人期待下一届奥运会了。我觉得北京五号线说得很棒，不用期待三年后下一个立春，北京欢迎你。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哈，这届东京奥运会中国一共是获得38金32银18铜，奖牌数一共88枚。我们在今天真的是要致敬每一位拼搏的奥运健儿，你们都是好样的，都是最棒的。最后的这首歌，我们一起邀请大家来听一首新的心跳，全新的声音始终激励着我们的心跳，让我们轻装上阵，轻松前行。希望大家能够永远享受运动给人带来的那种自在和愉快，好吗？你的故事，我的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慧，感谢你的参与，感谢你的互动。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小薇说，金牌固然香，但这一届很深刻体会着突破和创造历史，有些激动是超越金牌超越胜负的。奥运会虽已结束，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永在。谢谢大家，谢谢韦小薇，明天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会员活动开始了，在2021年的每个周一，新老客户来电订购即享98折优惠，在享受折扣活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让我们相约每一个周一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哎，李红啊，我听说咱们平台啊又进了一款新的法国原瓶原装的红酒。 对对对，您刚知道 这消息。好像这款红酒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海藏。 对， 哎，为什么叫海藏啊？ 它和咱们平常的这个红酒还有一点不一样啊，就是因为它是在海底进行陈酿的，所以它叫海藏葡萄酒。而且呢，这海藏是 法语翻过来的啊，它本身呢叫做就是海底陈酿的葡萄酒，叫做海棠葡萄酒、嗯 嗯、啊，就是说它这个陈酿呢是在海底， 对 啊，把这个酿酒的这个橡木桶搁到这个海底去， 哎，对，给它沉到海底的。 哎，你还别说，这个还真是还挺合情合理的。你像咱们一些这个叫酒窖里面那个温度也好，或者它要求那个环境也好， 嗯， 好像要拿海底来比的话，有 特别合适， 像、啊、 对吧？ 嗯， 这就是人家那个酿酒师，人家那个庄园主啊， 嗯， 自己想出来的，自己想出来的法儿。为什么呢？海底您看一直是基本上恒温的这么一个状态嘛， 嗯， 因为阳光啊什么都影响不到它嘛，所以海水呢这个温度变化不大， 对， 而且呢是隔绝空气的啊，它这个这个整个外部环境也比较稳定， 嗯， 同时。就是因为海底有这个洋流啊、海浪啊， 它 一直 涌动， 哎，一直按咱北京话叫雇佣着嘛， 雇佣， 所以它里边那个酒啊，一直和这个橡木桶接触，保持恒温、恒湿，而且呢也老冻着。所以说这种这个海藏的陈酿的红酒呢，它味道是不一样的，特别的醇厚，而且味道特别好。 嗯，那好像据说这款酒在咱们平台跟其他的红酒相比的话，价格稍微贵点哈。 啊，那它贵是有贵的原因的， 嗯、 因为它呢这个红酒本身的味道特别特别醇厚，而且它稍微带一点奶味儿、 嗯。 这个奶味儿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和这个橡木桶进行接触以后，外部的这个味道啊，它散不出去，因为海水都给它隔绝了嘛，所以呢就把这个味道保留在这个酒当中了。好多人特别喜欢喝，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这个海藏红酒啊，是12瓶，每瓶750毫升，是358块钱 哦。而且像这种酿的红酒呢，所以真的要尝一尝哈、啊 嗯。 咱们说一下电话， 电话， 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其实可以赶快拨打这个电话， 嗯， 我觉得还是挺有好奇心的， 嗯， 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款酒，它这个包装还是挺上档次的啊， 这个包装还是真挺上档次的。就我拿到这款红酒以后呢，我特别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推荐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包装是银色为主体的，它酒封和整个的这个酒标全是银色的。后来我问了一下人家为什么用银色，就是海嘛，它是来自于海藏嘛、 嗯、 所以说呢那个海反射月光，它就是银色的大海， 银色的大海， 银色的大海。 对对对， 而且呢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美人鱼脱离航船的这么一个标志，也是表明它的身份是来自于海里边，就是时刻都要告诉大家我和其他红酒不一样，我是来自于大海， 对，我是海藏的， 对，海藏、 啊、所以这个海藏的红酒是什么味道啊、嗯、很多喜欢红酒的人其实真的可以尝一尝， 对、啊、可以尝一尝， 对， 而且今天呢 价格也不贵 啊，价格不贵，12瓶，每瓶750毫升，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这是基本要素啊，358块钱，而且还是很和咱们之前强调的一样，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嗯， 所以呢保证大家拿到的红酒呢都是正品， 对， 您拿到红酒以后呢是验货之后再付款，所以说、 嗯、 整个的服务我们是有信心的， 对，就是有保障啊。 拨打电话是什么来着， 400-015-5151哈，400-015-5151啊、 嗯、 另外我发现现在我们的听众呢买东西呢是既价钱呢要好一点，同时呢还要品质好， 品质要好一点， 哎， 那么今天这个海藏红酒呢它其实就是品质的代表，它是在海底进行陈酿的，所以它的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醇厚的，也就是说它平常呢可能您倒进去后它要挂杯， 对， 而且呢它的这个葡萄的味道更加的浓烈一点，带一点稍稍的奶味儿，这个红酒是值得您去品尝一下的、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一个组合呢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是358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嗯， 值得您试一试。 是的、嗯、这个电话赶快拨打哈、 嗯、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说了吗？有北京医保就能买的普惠健康宝来了。 是什么呀？ 咱北京专属的医保补充啊，从今天起上支付宝搜健康宝，每天只要6毛钱，最高保障300万，大病小病住院门诊都能报，还能报销百种特药呢。 爸妈60多岁了还有3高能保吗？ 能，不限年龄，不限病史，快上指定平台支付宝搜健康宝，医保的宝，给全家都保上吧。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